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40集。放逐 乔天涯的剑刃抵在指腹，殿外的雨还在下，风却停了，白沙都垂落在地，他脚下的小水洼倒映着点点锋芒。风泉抬指推倒了最后那盏灯，他袖口藏着微亮的火光。 你做沈泽川的刀要杀我？ 乔天涯那缕额发垂下来，挡住了他的眼睛。风泉不知是哭是笑，藏在黑暗里，肩头耸动，轻轻拍打着手掌，水珠沿着发缕滴答在乔天涯的鼻梁。他的剑快到瞬息出鞘，在血光炸亮的时候发出铁器碰撞的崩声，击掉了飞驰而来的铁针。衣帽官人立在白沙后面，抬臂扯掉了头上的帽子。明礼堂内只有风泉的咯咯声，无声无息出现的衣帽官人如同鬼魅，跟乔天涯隔着白沙对视。水珠发出轻啪的掉落声，乔天涯的身形就像勃然暴怒的豹子已经弹跃而起，所有的不甘都化在剑锋中，削破白沙，刺得衣帽官人飞步后退。衣帽官人窄袖藏锋，抬指间数道银线齐发，在乔天涯避闪时钉在珠柱上，紧接着点地凌空翻，借着银线身轻如燕，灯油躺在地上，火舌舔舐地板，追着风泉的袖袍烧了起来。即便守备军不杀百姓，百姓也在混乱里四处奔逃，街头太乱了。谭太虎推搡着百姓，生怕蝎子浑水摸鱼。 驱散百姓！ 谭太虎掌心都是血，滑腻腻的握不住刀，但是来不及。堵塞在街道上的百姓撞进蝎子的队列，天这么黑，他们难以分辨对方究竟是谁。蝎子持着弯刀杀人，提起脑袋操着一口流利的大周话： 夫君说途径去东。 费胜打起火把，在急驰里呼喊： 边杀兔子混入城中，罗木的杂军实为乱贼，不想死的就快跑。 道中惊慌的百姓哪里听得见费胜的声音，他们拥挤在蝎子前，在死人以后又掉头蜂拥向守备军。这大街不够宽敞，后边还堵着倒地的撞车，守备军被人群冲乱了阵型。蝎子没穿甲，他们混在乱跑的百姓中，经过守备军时冷不丁的就是一刺，前头猝不及防的守备军当即倒了十几个。 从磨盘到杀人了， 狼狈逃命的百姓掩面大哭，进退维谷，在重影层叠里错把蝎子当作守备军，误以为自己已经进了守备军的包围，一时间哭声震天。棘手，费胜调转马头回到沈德川身边。 主子，这可怎么办？几条大道都堵死了。 此刻天已暗，各处着火的旗帜燃在半空，雨势转小，那点雪花也变得如絮如浮沫。沈德川握着缰绳看向城墙： 点瞭望楼，夺门鸣警钟，让突破南侧门的禁军打开街道口。 两侧守备军迅速通过，枪夺间的剑所剩无几，城下到处都在短兵相接，守备军的火把陡然点亮，抢夺望楼变得尤为重要。沈泽川身上带着短刃，在马过人群时侧旁生风，他顿时避闪，夹鞭刷得突过狼刺，带起的残风浮出微冷的寒意，短刃猛地出鞘，在沈泽川的左手间飞旋，砰的撞开狼刺。但是他伤势没愈，这一下仅仅把蝎子的棱刺打斜了， 蝎子当即松开手，在棱刺掉落时一把翻握住，接着横刺向沈德川的脖颈。头顶的旗帜突然燃烧起来，满天灰烬兜头飞舞。沈泽川在旗帜燃起的那一刻就借力翻下马背，风踏双翼心有灵犀的跑动，他已经躲过横刺，跟着风踏双翼虚跃几步，蝎子捉了个空，在短暂的失神中被沈泽川擒住了打出的手臂。蝎子一怔，继而大喜，用边沙话说： 他没有力。 这句话还没有讲完，沈泽川已然松手，他左手沿着蝎子的臂侧猛拍，蝎子以为他要过肩摔，当即迈开条腿准备稳住下盘，岂料沈泽川旋身一脚正踹在蝎子胸口，蝎子双臂打开，震声道： 匹夫悍术。 沈泽川修长的双指斜点向蝎子眉心，蝎子疑心有诈，顿时闭眼，谁知沈泽川极轻地笑了声，脱手的短刃落向下方，他单脚成立，再度旋身把短刃侧踹向蝎子，蝎子不防，被短刃猛地定住了下腹，在血花喷溅里嚎啕惨叫。沈泽川充耳不闻，后方火光骤亮，他的身影随着火光的挪动在这里拉长，飞声剑击暴喝： 国母勾结冰杀人，外敌就混在城中，守备军杀敌，其他人速速让开。 东门望楼上的火把迎天而晃，采兰干的守备军高举中博腰牌，用尽全力朝下大吼道： 副军令，杀外敌，杀乱军，杀贼子。 蝎子眼见山洞无用，通道又被守备军堵得水泄不通，只能撤向原路，整个曲都都混乱无序，死守城门的督军被金军杀成了血河，墙垛已经被砸塌了大半，薛秀珠的官袍被刮烂，他狼狈不堪，直到被人狠狠拽动。雅儿牵着井盖，肩头挂着包袱，在嘈杂中冲薛秀卓啊啊地做着手势，把薛秀卓拖向台阶。薛秀卓踉跄几步，撑着墙壁看向井盖，井盖是薛秀义的儿子，被薛秀卓养在身边，此刻吓得满面泪痕，兀自牵着薛秀卓的衣角忍泪道： 叔叔。 雅儿焦急地跺脚，不断扯动薛秀卓的官袍，示意薛秀卓快跑。薛秀卓抬手摸了摸景哥的脸颊，他说： 你是好孩子。 景哥仰头觉得面颊上沾到了雨水，薛秀卓佝偻着身躯，背过光掩盖住了所有软弱，他这一生只有这片刻停留，仿佛只有这一刻是属于他这个人的。雅儿无端哭起来，扯着嗓子朝薛秀卓大声啊，把手指转到通红。薛秀卓重抬起身，轻轻挣开雅儿的束缚，他推了把雅儿的肩头： 你们走吧。 景哥儿大声啜泣，拉着薛秀卓喊： 叔叔。 薛秀卓置若罔闻，今夜的雨比两年前小，他却看到了同样暗淡的天空，独行客守着这座城，早在天光覆灭前就听到了拂晓的回响，可是他好不甘心，曾经屹立在此的庞然大物要以这样的方式寂寥退场。薛秀卓踩着台阶缓慢地走下去，他孤寂地走，没有回过一次头。 你在中博力推皇策。 薛秀卓驻步对沈泽川说： 是袁卓的功劳啊。 沈泽川没有答话，昏暗的人影里薛秀卓拂掉袖间的灰尘道： 我推崇齐慧莲，走上了他的道路。 他注视着沈泽川， 却没有他狠， 赌一条命太简单了，难在敢不敢把这条命放在局中。齐慧莲什么都敢，他癫狂行事的背后是对沈泽川的信赖，兰州不是他的棋子，正因为如此 齐慧莲什么都没有给兰州留下，沈泽川不需要约束，齐慧莲拂过他的发底，在那五年的朝夕与共里为兰州指明了方向。先生授你以诗书，许你表字为兰州，这就是齐慧莲的所有。 大周历经豪雄的时代数百年，连外强都没能击破这扇门，如今败给了你。 薛修卓望着沈泽川， 一条釜底的鱿鱼。 我听过许多猜测，就连袁卓也幻想过，我也许是沈卫留藏的李氏血脉。 沈泽川侧过眼眸看向王宫， 但我就是罪臣子，天下对皇嗣趋之若鹜，唯独先生反其道而行。 得道者非天定。 齐慧莲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，我佩服。 薛修卓深深呼出口气，接着沉声说， 吾主年少，今日来投降的是我薛修卓。城门已破，官道已开，沈泽川误杀无辜，我来迎你。 他这一声犹如惊雷，炸得城头朝臣们瘫坐一团。开门受降那是千古耻辱，今日他薛延清独担了。 不！ 孔丘痛声疾呼，捶胸顿足， 大周啊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